下一秒钟的我开始流浪。我要一个人去东京铁塔看夜景，我要一个人去威尼斯看电影，我要一个人去阳明山上看夜景。 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揉一揉太阳穴，十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庆阳汇众春雷行动，维修理赔限时团购，最高可免工时费，首次进场工时5折，国一国二置换新车，最高享1万元补贴，另赠送微波炉。关注庆阳汇众微信，了解详情。咨询热线6122-9988，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巅峰盛会，众聚618，上汽大众真浩泰年终抢购会，成交莅临，最高置换补贴3万元。销售热线6886-6688，地址石景山古城汽车园内。 儿子结婚找伴酒席老难了，哎呀，老姐们儿，我上次参加的外甥女婚礼、宴会、婚宴、包场聚会、婚纱摄影、婚庆策划、酒店住宿全有了，场地老大了，服务老好了，省时省力，最主要还省钱。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懂咱老百姓，皇室婚礼，亲民消费。 哪儿啊？就在大兴区西湖门北兴路御花园2里站，下车即到，电话400-078-0808。 959资讯快报。 为进一步深化全民禁毒妨碍宣传教育工作，普及相关知识，近日涿州团市委青春大讲堂讲师团到市第三中学开展禁毒妨碍宣传教育宣讲活动，通过宣讲让学生更深刻地认识到毒品的危害，掌握防范毒品能力，同时了解艾滋病，关注艾滋病，使禁毒妨碍意识深入人心。学校还组织学生参观了禁毒妨碍宣传展板，进行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立誓签名，为学生们构建了人生第一道预毒防线。通过宣传活动，让青少年及时了解与掌握禁毒妨碍相关知识，培养他们自觉抵制毒品和艾滋病侵袭的能力，增强禁毒妨碍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使学生从校园延伸至家庭乃至社会，为禁毒妨碍工作创造良好氛围。为加快松兰路拓宽改造工程进度，近日涿州市东城方镇对松兰路拓宽改造工程范围内建筑进行依法拆除，此次行动集中拆除建筑一处，同时通过执法人员耐心细致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自行拆除建筑一处，依法维护了东城方镇整体规划的统一性和严肃性，确保松兰路拓宽改造工程顺利完工。为宣传科学育儿观，近日涿州市医院举办了孕妈 T 台秀活动，孕妈们登上 T 台展现他们独特的风采。举办此次活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给更多孕妈提供一个完美的孕期，帮他们找回自信。 言行体现修养，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好像一只迷途羔羊，不知道

这是电视剧《新龙门客栈》的主题曲，作词许常德，作曲赖雨辰，编曲包小松，演唱的人周华健和李杜。继续要听到的歌曲呢，跟刚刚的这首歌《难以抗拒》的歌名有一些重复，不过多几个字，难以抗拒你的容颜。 你仿佛从没见过我，只是让我梦成空，伤心不语退缩，幻想也许是你假装不看我，让我得不到更真心所有。我试着对你微微笑，你总视而不见，何必何必给你的心中，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会心的容颜。我试着对你微微笑，你总视而不见，何必何必何必，却又难以抗拒，难以放。别再烦我，你难以靠近，难以不再想念，我难以抗拒你容颜，把心画在写给你的心中，希望偶尔能够见到你微笑的容颜。你难以靠近，难以不再想念，我难以抗拒你容颜，把心画在写给你的心中，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会心的容颜。你难以靠近，难以不再想念，我难以抗拒你容颜，把心画在写给你的心中，希望偶尔能够见到想念。我难以抗拒你容颜，把情话再写给你的心中，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会心的容颜。 难以抗拒，难以不再想念， 我难以抗拒你容颜，把情话再写给你的心中，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会心的容颜。 92年《知道》专辑当中的《难以抗拒你容颜》，填词谱曲林隆璇。林隆璇也会唱歌，可是跟阿哲的声音比起来啊，那就是两个差距了。张信哲的声音毋庸置疑，情歌王子，在20世纪90年代和叱咤华语乐坛的四大天王齐名，而至今仍然以前辈的身份和诸多后起之秀活跃在歌坛第一线。这首歌来自孟庭苇，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我还是想要对你好，想直接相信此刻心痛是因为回忆还有共鸣，不会真的失去。我太笨拙玩不起心理游戏，多想要继续对你好，不介意今天 歌曲是杨丞琳加盟了 EMI 出的首张专辑《双城戏》当中的《点水》，词曲是徐佳莹。在网络上，很多人都会有共鸣和追捧啊。有一位女网友呢，在留言区分享了自身的远距离爱情故事，并透露这段恋情即将走到尽头，所以她很喜欢《点水》的歌词，说我还是想要对你好。每个人都会把自己的爱情套入不同的歌当中。这首歌来自彭坦，叫《风儿带着我们飘》。新唱片发行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同名歌曲，这张专辑是孟庭苇歌唱生涯的转折点，凭借这张专辑她得到了月亮公主的雅号。而这首歌的作词人是大名鼎鼎的广告人、摄影师、制作人杨立德，他一手创办了飞碟电台，另外作曲人是陈晓霞。 天天地，天天。

会知道我真想放弃你，你不会在我对你失望的时候又在我身旁守候。你一定是我前世的知己，要不然你不会不怕我的绝望伤心，嘲笑我用你温柔眼睛。 你是我前世的知己，我们不要把太多人请到生命当中来哦，更不要把一辈子在一起这句话挂在嘴边，有事儿没事儿就会提起，最后呢莫名其妙的老死不相往来。不是所有人都把我们当朋友，更不是所有人都在乎我们，所以不要为了迎合一些人把自己过得好累哦。与其讨好每一个人，不如用心去结交一些真正对我们好，我们也非常欣赏的朋友。知己一二，抵过千百个泛泛之交，爱憎分明，才会有真正的好朋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郑钧《私奔》。 把青春献给身后那座辉煌的都市，为了这个美梦，我们付出这代价。 想带上